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今夜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独特的记忆。当然，时间久了，发现好像有趣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记忆往往停留在更多的有趣的事情上面。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聊一聊这些无趣的人和有趣的事。当然，我想说的是，无趣的人也能够带来非常有趣的事情。然而，有趣的人真的很难做到。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呐，很少有人是。我发现那些有趣的人好像对生活没有那么高的物质要求，好像也少一些打引号的进取心，他们更多的会把自己的精神投入到慢悠悠的生活里面去，好好的在平凡的日子里面过出一些值得纪念的内容来。我最近看到朋友圈里面很多人来写下慢下脚步吧，生活会有更美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发现，我猜他们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去做一个有趣的人了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们要来听第一首歌，来自韦礼安，有人在等我。 电梯门自动门推开的旋转门，旋转不到我的家门，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底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哦，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

会你听到这首歌是 Eric Clapton 写给自己不幸离世的儿子的。1991年在 Eric Clapton 46岁的生日前夕，他最疼爱的年仅4岁的儿子由于意外不幸夭折，老来得子却又痛失爱子，万念俱灰的他创作了这首 Tears in Heaven。 此后数年的时间里，他都没有再进入录音室来